心碎。如果你想要的只是荣华富贵，何必在感情世界留下你虚假的美。还是我不懂拒绝，如果你想要的只是风花雪月，何必在乎我是谁，又何必如此虚伪。 坐上你的门。